烫就要开播了。 生活麻辣烫，越听越有味儿。 哟，张哥，最近跟哪儿发财呢？ 哎呦，最近手头倍儿紧，这四九城里跑贷款啊，腿儿都磨短了。 您早言语啊，打5688-49，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呢，房产、汽车都能贷，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，贷款成功才收钱。 哟呵，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？ 5688-49。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旗下易贷网，服务热线5688-49，摩尔龙。 抗日英雄王二小是历史上的真实人物，还是众多小英雄的群体形象？ 所以说这个形象，他既不是山东的，也不是陕北的啊，也可能不是河南的，不是辽西的，因为每一个地方都会有这样的好孩子的。 每天日理万机的国家领导人，对于家乡又有着怎样的情怀？ 总之当时他就说了一句话啊，回到这里就等于回到家了，请代我向家乡人民问好。 揭开尘封的旧事，闻听历史与回忆，欢迎收听旧闻节目《往事》。 第二十集，成功的领导者最知道以礼待人，并知道如何激发他们的热情。他的高明之处，就是成功的让所有的人都为他和他所进行的事业去努力。冯国胜等感激朱元璋的无限信任，并且召来文臣武将商议攻占南京一事。冯国胜说，现在的南京守军不过30000人，我们如果再加上俘虏，就有150000之众，比敌人多出5倍，而且我们士气高昂，民心尽归，要攻破南京用不了多少日子。如今元帅把这样大的功劳交给我们，我们需要努力谋划，并且要有一个良策，夺取一个完整的南京，以报元帅的信任之恩。徐达与常遇春等听了，纷纷表示赞同他的意思。冯国胜一看大家统一了意见，这一仗他亲自率领着投降来的军队作为先锋来攻城，这一仗打得非常的激烈，整整一天双方的死伤比较惨重。第二天，冯国胜与常遇春各率一支大军同时展开猛烈的进攻，血战了整整一天，常遇春的部队终于杀上了北楼。守城的鲁达花和福虽然是文官，但是勇气过人，两天来他手握长剑巡视着城墙，不断鼓励士气，又把家中的金银全都拿出来奖赏给守城有功的人。虽说守军少了一半，但是余下的将士的斗志还是非常的坚定。鲁达花和福远远的见了并不惊慌，指挥部队迅速的向突破口冲来，杀上北楼的人少，鲁达花和福带来增援的人比较多，不一会儿就把冲上来的人悉数杀死了，又重新堵上了突破口。常遇春在下面看了，只能在心里滴血。第三天，冯国胜、常遇春再次组织大军 发动更为猛烈的进攻。又是攻了整整一天，杀得天昏地暗，血流成河，连天上的老鹰也惊得瞪大眼睛呆呆地看着。常遇春与冯国胜的部队都曾经多次攻上高高的城墙，可是结果呢，还是被打退下来，而且死伤特别严重，而这一次又失败了。冯国胜、常遇春两人都是焦急万分，凡事不过三啊。冯国胜与常遇春此时都非常明白，像这样的情况如果继续下去，部队死伤严重，对他们非常不利。如果不想出一个好办法，这南京城一时怕攻不下来呀。于是他们请来诸位将领，大家一起商议。情况如此，诸位将领也提不出什么好办法来，而徐达也缓缓地说出自己这几天来的一个想法。他说，从这几天攻城情况来看，我军之所以还占领不了南京城，主要是城上鲁达华和福亲自率领的增援部队太有杀伤力，所以要攻占南京城，就必须将鲁达华和福亲自率领的这支增援部队引开。这件事情我们可以去请水军都尉于延玉来，让他派出一支精悍的水军，带上火药，从水上绕到西门城下轰炸城门，到时候那鲁达华和福必然要前往西门，趁此机会我们大家全力攻城，一举可破。徐达说完，他征询地望着常遇春与冯国胜。常遇春高兴地说，徐将军所言非常有理，如此一来攻破南京可就近在咫尺啊。冯国胜也是非常赞同徐达的意见，他说，对，我们就这么办，立即派人去告知水军都尉于廷玉，令他们速速派出水军，带上火药，绕到西门城下轰炸城门。第二天，冯国胜、徐达、常遇春将人马整编好，云梯准备好，到午时只听到西门连连炸响，南门的城门一片的慌乱。过了一会儿，估计鲁达花和福已经离开去西城门。冯国胜一声令下，常遇春、徐达愤然上前，千万士兵架起云梯勇敢向上攀爬，终于有人爬上城墙与援军搏战。随着爬上的人越来越多，援军渐渐抵挡不住了。徐达与常遇春愤然登城，一路杀去，一直追到城门的正口。常遇春挥刀砍断了绳索，来到桥下，城门大开。冯国胜早已等得很急了，挥剑高呼，冲！随着军士的呼喊，千万军士齐声响应，大家呼喊着一路杀进城去。鲁达华和福带着一队精锐部队赶往西城门，只见轰炸声停了，硝烟散去，就不见敌人来进攻，这才知道原来上当。而正准备重回南门，只见南门的守军张毅慌忙跑过来， 大人，南门已破，我们护你往北门出逃啊。 鲁达华和福对张毅看了看，仰天长叹一声， 天亡我大元，事已至此，我怎能逃啊，你们去吧，我唯有一死。说完一剑 自杀。张毅见了，慌忙逃跑了。徐达赶到西门，只见地上躺着鲁达花和福的尸体，对手下人说：“真是一位忠勇之士啊，只可惜生不逢时，把他给厚葬了。”说完，徐达就开始追赶张毅等人。朱元璋与李善长随着大军浩浩荡荡进了南京城。按照李善长的意思，让人封了元军的官府，到处张贴告示，让百姓安居乐业，并且严令全军，如果有扰民、欺负民、夺民女者，格杀勿论。于是，这么大个南京城，百姓是非常的高兴，他们非常庆幸脱离元朝的苦海，对朱元璋十分的拥戴，本地的一些豪绅也都来投靠。朱元璋请李善长做他的参议，所有军事上的战略安排、军队的管理制度都让他参与谋划、制定方略。至此，一直受到朱元璋的重用。后来他也称为开国的第一功臣，封为韩国公，尊贵之极啊。只是可惜啊，李善长到了古稀之年，一颗白头发的脑袋还搭上了满门七十余口人的头颅，都被明太祖朱元璋斩杀于午门前。朱元璋还亲自为其手诏肇事奸党三路，列举李善长的罪状，昭告天下。当然这是后话了。1356年的朱元璋还刚满28岁，这时候的朱元璋啊，已经统领了10万余大军，在众人的拥戴下进了南京府。看到金陵府三个字，朱元璋不觉得摇了摇头。冯国胜看了就问道：“元帅，是否以为灵字不妥呢？”“灵者莫也啊。”“元帅，你说的对，难怪元朝命在旦夕。南京乃虎踞龙盘之地，元帅何不更名为龙盘府呢？”“ 龙盘府？哦，好是好，但是是否张扬那些呢？会惹得各路义军群起而攻之。你看呐。” 朱元璋啊，又扭头问他刚刚任命为参议的李善长。李善长说：“ 元帅举兵攻城，乃是顺应天时解救百姓，可否更名为应天府？”“ 应天府？嗯，好，好名字，就叫应天府。” 众人请朱元璋坐上昔日鲁达花鹤福做的雕花大木椅。朱元璋放眼望去，只见大殿内宏伟华丽，堂下的将军威风凛凛。这应天府可真比滁州又强多了。看着喜气洋洋的文臣武将，朱元璋想，如今该是给他们加官进爵的时候了。在这以后的三天里，朱元璋将各种事情都交给李善长、冯国胜、徐达等人，而自己呢，关起门来认真考虑给各位文臣武将的官衔。他如今已经非常明白，一个能做得了 大事的人，其高明之处就在于用人。而用人关键是把官衔授给最适宜的人。经过三天的深思熟虑，朱元璋对他的文臣武将一一进行了封赏，他任命徐达为总督军马行军大元帅，常遇春为前军元帅，李文忠为后军元帅，汤和为左军元帅，邓有德为右军元帅，胡大海为提点总管使，李善长为参议官，冯国胜为亲军指挥使。朱元璋自嘲地说：至于我自己啊，快马将捷报给小明王总去，他给什么官儿就做什么官儿。这时候南京的著名的一位豪绅吴提举上前说：元帅，我有一言，不知能否在这里讲一讲。可以说，请讲。我看元帅已成大业，拥兵十余万，如今又占了应天府，完全可以与其他各路义军相衡，不再臣服在小明王之下，而是与他们平起平坐称王。这时候啊，群臣也一起说：我们恳请朱元帅称王。南京的几个豪绅还有朱元璋麾下的一些文臣武将都是一起说的。朱元璋看着冯国生，又看着李善长，三人会心的一笑。称王已经是朱元璋非常渴望的事情，可是在与冯国胜、李善长商议以后，朱元璋也感觉到自己现在不能称王，因为如今张士诚在东面称王，徐寿辉在西南称王，刘福通与韩林儿在北面称王，至于其他兵力及弱者，称王的还有几家。论实力而言，朱元帅完全可以称王，可是一旦称王就要遭到更多人的攻击，这样一来就会使自己外处于援兵的困扰，而内有义军的攻击，这实在不利于发展实力争取人心啊。如今的朱元璋虽然还很年轻，却已经非常清楚，在这种腥风血雨的年代里，实力比任何荣誉都重要得多。这么想清楚了，年轻的统帅决心舍虚名而求实力。也正因为这样，朱元璋与李善长、冯国胜才笑得这样会心。为了说服众人，朱元璋示意李善长给各位文臣武将解释一下。李善长点了点头，慢慢开口了，为朱元璋分析了时局以及应对之策。他说：元朝制度严格崇尚，严密而又偏激的由上而下控制，而下层的基础又不属于他们，因此一遇到天灾人祸，最下层便猛烈的相矛盾，整个制度便崩溃瓦解。而今各路义军力量发展之所以如此迅速，原因就在元朝统治基础的不牢靠，可他们发展起来之后，这些义军却不明白这些道理，在自己力量还没有强大到足以御国的时候，便忙着称王，结果相互征战必然往下坡路走， 而我们正可以趁此良机，不慕虚荣，从近而远，从小而大，迅速扫荡周边的援军，占领周边城镇，发展实力，扩大势力范围，争取民心，等到力量足以成为一个国家之时，帝王之位不封自然而来呀。朱元璋是一个聪明透顶的人，经过冯国胜、李善长一点即通，这时他不但从心里同意他的想法，而且也有了自己更深的想法。他发觉自己现在正处在韩林儿、张士诚、徐寿辉这三股力量之间，这三股力量随便哪一股都可以与援军力量匹敌，他们现在都成了王，各自都在与援军激战，没有其他的力量来与我抗衡。如果自己能利用这一有利形势，打着韩林儿的旗号，消灭周围一些与大部队隔绝、孤立、分散的援军，以及其他反对我们的地方军队，一年以后就可以拿下应天周围的镇江、长兴、常州、宁国、江阳等地，等北方的仗打得差不多的时候，自己的力量就可以强大起来，就可以与所有力量抗衡，就可能避免被他人所灭的命运。因此他不能要虚荣的名号，他需要实力。朱元璋这么想着，不由得微微的笑了。 听众朋友，刚才您听到的是旧闻节目《往事》，欢迎您继续关注节目的更新。 在这美丽的夜里，等你等到我心碎，怎么不见旧爱侣？问问为何我空虚？是我错失的字句，把你伤透我不对。今晚请你连过去，来将心窝占据。让我继续等下去，等你等到我心碎，星星今晚伴我醉，就像同情我空虚。又在雨中等你，痴痴的我已心碎，眼眶的雨渐隐退，人消失空里去。等你等你等你，一世一世等你，我真的真的不愿舍弃，很想当天的一切能回味。想你想你苦痛，等你等到心痛，无情的北风将我吹送，孤孤单单的我又不见旧爱侣。

竹一家。北京时间22:20。